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94章，机械人一号啊，显然有准备啊。佢又讲： 我都系咁谂嘅，唔使担心。 佢啊拍一拍个装备包讲： 时代喺度变化，即使入口真系关闭咗，亦都阻唔到我哋。 我哋嘅炸药准备好充分嘅，呢一个墓室里边啲古怪嘢实在太多啦。俾嗰啲神秘力量所关上嘅石门，如果俾着喺以前嘅话，可能真係会将你盗墓贼嘅困死喺入边。但係而家有咗炸药就唔算係咩危险啦。嗰种呼吸困难嘅感觉就真係越嚟越强烈。如果冇防毒面具，可能早就已经中招。我哋炸碎咗个兵马俑之后，亦都唔敢耽搁时间，当即就快啲行返转头。呢一条路呢，头先已经行过，我哋諗就冇咩危险，所以就放松咗警惕。不过就係咁样样，就成为咗我哋嘅致命危机。就係喺我哋快步咁向前跑大概20几米嘅时候，突然间我个耳仔听到咗咔嚓一声，咦，好似有啲咩机关喺度启动咗咁。跟住我即刻发觉周围啲墙壁上边出现咗好多嘅窿仔，而喺每一个窿仔入边都有住寒光闪闪嘅箭头。有暗路，我即时啊惊咗下，扑街啊！点解我哋头先啊冇事，翻转头嘅时候就出现咗呢种机关嘅？即时间我就諗起咗曾经听过冯鬼手讲过嘅一种好少见嘅墓室机关。冯鬼手系一个盗墓嘅老手，见多识广，同我哋行嘅时候呢就讲咗好多稀奇古怪嘅嘢。其中佢提到咗一种就叫做回头见鬼嘅机关。淨係听个名字你哋都知道呢，只要你行返转头，即刻你就极有可能去阎王殿见鬼啊。所谓讲嘅回头见鬼，其实就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嘅隐藏机关。喺隐藏机关嘅前面，梗係有一啲攞命嘅嘢出现㗎喇。如果盗墓贼嘅本事够大，冇出到咩事而活咗落嚟，咁佢哋走嘅时候就肯定会行返转头嘅。亦都当然唔排除有个别嘅盗墓贼可能会另外搵路走。呢一个时候但行返转头遇到咗呢一种机关，盗墓贼就惨啦。因为之前路都已经行咗一次，边度有危险边度冇危险，佢哋嘅心里面都有数。於是行返转头嘅时候，自然然就放松咗警惕。喺盗墓贼放松警惕嘅时候，亦就系呢啲隐藏机关显示威力嘅时候啦。呢种机关呢，一般就将啲机括就埋喺个地下边，需要咁来回一次先会启动嘅，所以喺盗墓贼前进嘅时候呢，隐藏嘅机关系唔出声嘅。但系你行返转头就会即刻遭到射杀，里面有暗路啦，有流火，有毒气。具体要点样安排又点玩法嘅话，咁就真系睇个墓主人嘅意思。往往喺呢一种冇警惕性、冇防备嘅时候，已经得手嘅盗墓贼就最容易舐嘢。曾经呢，有考古学家都挖开过一个地宫，喺里面发现咗盗墓贼嘅尸骨，睇起嚟系被烧死嘅。但系奇怪嘅系，喺盗墓贼嘅身上边就攞住咗主墓室里面嘅文物，咁亦都系讲呢一个盗墓贼系喺得咗手之后先死，死得嘅实在冤枉啊！当然对于考古人来讲，这一些就真是最好不过的。这一种别名叫做回头见鬼的机关，多数就出现在秦汉以前。后来因为有人研究出破解的办法，那就即是呢，在事先就做好准备，在前进的时候就行 S 路线。机关所要求的启动条件没办法满足，那所以回程的时候呢，亦都不会启动。只可惜我虽然听咗冯鬼手咁讲，但係之前嘅情况特别， 一时之间我又当然是心不在焉，二嚟呢经验亦都唔够丰富，冇諗到喺呢个层面，就而家后悔都迟啦。大家听到咗嗰个机括启动嘅声音，即刻就睇到墙壁上边忽然多咗一个一个黑色嘅方窿，只系刹那之间，里边啲暗佬即刻就啾啾啾，全部都向我哋射晒出嚟。呢一个墓道本身就唔阔嘅，暗佬射出嚟嘅速度啊又快，大家点能够反应得切啊？就喺呢个千钧一发嘅关头，我哋亦都只能够趴低身碌喺个地下上边。嗰啲暗佬嘅攻击方位呢就比较高嘅，都系向住人嘅胸口位置咁射过嚟。我哋咁一趴就勉强闪过咗呢一轮。机械人四个更系彪悍，佢哋着住防弹衣，根本上系毫发无损。佢哋反应亦都好快，喺睇到暗佬嘅瞬间，就将林教授啊、段飞佢哋几个都保护起嚟，压喺个地上边。我啊趴喺个地上边，听到咗头顶上边数唔清嘅啾啾啾啾嘅破空声，跟住射空晒嘅战弩全部都插晒喺对面嗰埲墙上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暗佬第一轮嘅射击完，我又再听到咔嚓一声，我心谂你老尾又玩乜嘢嘢啊？不由得佢向旁边再一睇，呢一睇真系吓亲啊！原来墙上边嗰啲暗孔系活动嘅，而家啲暗孔竟然系调节咗向住地面倾斜，咁亦就系讲下一批嘅暗佬就一定唔会射空，而系直接射向个地面啦。咁嚟，除咗机械人四个能够存活之后，我哋其他人根本上就匿唔到。暗佬嘅填充大概只有五秒钟左右嘅时间，我即刻起身叫派身派身，快啲走！事实上我知道，就算跑都已经嚟唔切噶啦。呢一条暗道真系太长，我哋根本上就唔可能喺五秒钟之内跑出呢个暗佬嘅攻击范围。但系又可以点呢？总唔能够趴喺个地下上面等住射死噶嘛？点办呢？我而家脑里边刹那之间闪过我哋被射杀嘅场面，而家啲暗佬就向晒下边，所以呢我哋胸口以上嘅部位呢就受唔到攻击，但系我哋腹部以下嘅全部都系攻击嘅区域。咁呢啲区域虽然唔系致命，亦就系讲我哋下半身可能会射到刺猬咁，但系就唔会即刻死，只怕会痛苦一段时间之后先死。除非我哋生咗对翼呢，唔系嘅话我哋嘅脚离唔开地面就一定会被射穿。我呢啲咁嘅諗法只係一闪而过，排嚟嗰一瞬间我脑里面就闪过有一个諗法，脚离开地面唔系冇可能嘅。我当即就对住机械人四个叫，喂唔好走，你将我哋举起上嚟。机械人几个着住成身黑蒙蒙嘅连体防弹衣，除咗个头手掌之外，其他嘅区域都系安全嘅，所以佢哋又唔使特登避开暗佬。呢四个人都系有气有力嘅大隻佬，只需要将我哋几个冇防范嘅举喺半空，完全就可以逃过呢一次射杀。佢哋四个人嘅脑亦都唔蠢啊，反应好快，即刻就捉住身边最近佢嘅人，纷纷就将林教授啊、顾文文啊、段飞啊咁托晒起身。离我最近嘅呢就係机械人四号，佢将我一举即刻讲，你老尾你咁鬼死重嘅。咁梗係啦，因为除咗我之外，我身上边仲有一个豆腐㗎嘛。我话讲，喂顶住啊。话音未落，第二轮嘅暗路已经如期而止。机械人四个亦都不束手就擒，托住我哋四个人一路系咁走。呢一个防弹衣呢虽然话射唔穿，但系亦都冇办法射力，暗路嘅冲击力全部激喺个人嘅身上，好难顶嘅。我睇见机械人四号成面都系冷汗，跟住我同佢加油啊讲，喂兄弟顶住唔好放弃啊，美好嘅明天喺度等住我哋，我背包里面仲有好多嘅烧遣肉喺度等住你嘅杏林，你一定要顶住啊老友。听到食机械人四号即刻嚟了，佢大叫， 一声，然之后忍住痛，两只脚啊系咁走。呢一次暗佬足足啊射咗十几秒。防弹衣虽然啊讲犀利，但系都架唔住咁样嘅摧残。如果佢真系再射多一阵嘅话，可能个防弹衣就玩完。呢一轮之后，又听到咔嚓一声，显然仲有第三轮。我暗暗啊孖叉咗一句，不过呢就已经唔再担心啦，因为我哋呢二十几秒已经走出咗一段好长嘅距离。就系喺呢个千钧一发嘅时候，机械人四个已经纷纷咁跳出射击区。由于呢一次体力上边真系超强度嘅消耗，四个人都已经攰到不得了。一出射击区，佢哋就好似商量好咁，左脚踢右脚，全部啊惯晒喺个地下度。我哋几个俾佢托住嘅人啊，被掟咗出去。一时之间，大家都躝喺个地下度，咿咿咬咬。我身后边啊垫住咗阿豆腐，所以又冇跌到有几痛。瞬间我就爬咗起身。而家第三轮嘅扫射已经开始，即使我哋脱离咗危险，但系喺寂静嘅古墓里边，暗佬喺发射时候所发出嘅消杀声，仲系等到我哋胆战心惊。眼前边穿梭嘅暗佬又留下咗无数嘅残影，速度快到惊人。而我哋身后就系入嚟时候嘅嗰个入口，就好似我哋先前估计咁，入口早就已经无声无息咁关闭咗啦。那个诅咒好似鬼影咁一路跟随住我哋，关闭一切嘅通道，而且仲派咗一隻恶鬼潜入咗我哋嘅队伍里边。我啊抹咗抹额头上边啲冷汗，睇住逐渐掩其息鼓嘅暗脑机关，松咗啖气。呢一阵时，其他人都爬咗起身，段飞隻手就撑损咗一大块皮。佢系埋怨机械人三号唔识得怜香惜玉，呢位三号哥哥就真系觉得好委屈，但系又唔善于辩解。佢本来就系不善言辞嘅，又点能够争得过啲女人呢？于是只能够拧一拧头，转移话题讲：，先将个石门炸开啦！大家经过咗一番咁嘅变故，显然都已经郁闷气喘，边个都唔想再喺呢个墓道里边留落去。当即就攞出炸药喺度调配，准备将呢个石门暗道炸开。喺机械人调配炸药嘅期间，我哋就稍微行远一啲。我同顾文文之间啲气氛就已经冷咗落嚟，而家都显得好尴尬。喺求先生死嘅一瞬间，我真系有啲后悔，我唔应该对顾文文讲啲咁嘅说话嘅。但系而家安全落嚟之后，我又唔觉得后悔咯。人呢，有时候就系咁善变嘅，喺唔同嘅情况之下，就会有唔同嘅心情。林教授而家嘅神色就疲惫，自己嘅学生俾恶鬼缠身，心情啊点会好啊？大家身上边都污糟邋遢，仲存留住先前喺棺材里边黐上嘅所有啲污秽嘢。而虽然肚里边呢就已经饿到咕咕叫，但系闻到自己身上啲阵味，乜嘢啊胃口都冇啦。冇几耐，机械人几个就已经调配好咗炸药，佢哋就示意大家都行远啲，跟住就将调配好嘅榴弹啊抌过去。只系听到嘣嘅一声巨响，成个墓道好似都震起上嚟添。一时之间啲碎石啊飞溅，我哋眼前边出现咗一个不规则嘅出入口，外边连接住嘅就系等豆腐冇命嘅嗰间墓室。然而冇人能够估到，喺炸开咗墓道之后，我哋竟然会睇到有人，系吴思东。佢就系企喺离我哋几米远嘅地方，睇住墓道里面嘅我哋。佢突然之间露出咗一个好诡异嘅微笑。